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咧就喺牛医生间别墅度录音嘅。牛医生讲两句嘢。 哇！真系树咩咧？树 沟房唔系你可能要大声啲，我惊录唔到。 我呢只话带大家听呢度咧就好靓啊！头先我带狗护士就行山咧，游山玩水。 好开心我哋。 谂翻起嗰段诗就系：吾家鱼塘多鸠鱼，树大鱼肥马人烦。 咩啊？ 吾家产地齐进树，邀你老母共种餐。 屌你咁快！ 请问狗护士，狗护士你点样睇今日呢度嘅环境啊？ 唔系呢度嘅环境系真系好靓嘅。 你好开心，我见你头 好开心，因为我 冲咗落海喎。 唔系好耐未行过沙滩啊！牛医生个别墅附近有沙滩噶，即系真系好靓个沙滩，真系。即係有個 我想邀請阿妹地入嚟一條游水啊！ 阿彩你都戇鳩阿妹，屌你老味呢度，唔係你個沙灘係靚嘅，但係問題有好撚多垃圾吹過嚟咧個沙灘，屌！ 我想邀請阿妹喺度拍一輯寫真， 拍一輯寫真好正。不過你屋企咧望到海係更加正啲添。 對面咧可以翻大陸啦，好似有時好方便。 嗱，幾撚多狗叫我哋聽過， 呢度真係户外嚟啊！ 呢度真係户外，好撚多狗叫。 我哋不如今日講下咁又講啊今日。 今日我哋不如嗱，因為咧有幾單嘢想講嘅，第一就係講片。图啦，话说就系 而家唔讲啊，而家最 hit 嘅圣火啊， 咩圣火啊？屌圣火梗系想讲啦，边个讲嘅圣火啦？今集系谈圣火啊！屌， 我都系想话俾大家听，今次咧喺户外录圣火啊，真。 今日真系谈圣 火咧，而家呢一刻仲未嚟到香港，但系我话俾你听，真系好政治。点解啲嘢会咁简单，会搞到咁政治咧？九回事。 唔系嗱，我觉得咁啊，牛医生。点解圣火系即系咁多人屌你狗咁閪嘈啊？ 唔緊要嘅，啲聽眾中意嘅。 哦，點解咧？我哋咧談聖火啫。咁咧，你聖火會搞成咁咧？我話俾你聽，原因咧就唔係因為中國人權狀況差，係因為中國個貿易逆差同人太大啊。 一早已經美國佬想搞呢壇嘢好耐㗎啦，搞到真係好明顯咯。我諗白痴嗰個都識，即係龍嗰個都知道發生咩事。 唔係呢個係一個政治交換嚟嘅， 唔好將奧運佢啲人話唔好將奧運政治化，根本上就係你啲人將佢政治化。 唔係，佢係第一係一個政治交換咁。點講話係政治交換呢？因為佢係用達賴喇嘛嚟夾你中國政府咧嗰個嘅即係你 達賴喇嘛呢個固然係撲街㗎啦。 我哋發動雞姦達賴喇嘛大行動， 達賴任轉啊，唔係達賴任轉。 佢呢個咧，中國咧因為太多呢個貿易逆差同全世界，點解黑人爭就因為而家全世界都幫中國買緊貨，就冇幫人即係入口 咁 美國 佬啊，又唔起即係咩啦？你睇下中國佬呢排啲經濟正即係起飛得咁緊要，睇下日美元嘅弱勢，你嘅美國佬已經係激鳩氣㗎。 同埋一樣嘢，你睇美國佬逼中國即係嗰個人民幣升值已經係即係好撚興㗎啦，大陸。咁今次仲攞呢個做一個政治交易，就係話我你如果唔將個貿易逆差縮即係降低，咁我嗰、那個政治交易咪同你不斷角力咯。即係我又會杯葛你奧運啦，又會揾達賴喇嘛搞鳩你啊咁樣。 好心佢啦，即係做埋啲，又要揾埋其他國家嗰啲人做埋咩事？ 喂，大佬，而家全世界同大陸貿易逆差，梗係啦！屌你話你我話俾你聽，揾邊個國家，邊個國家最撚中意啊？日本咯！屌你老味，日本幾撚大個貿易差？ 坦白講，我最近買對波鞋200多蚊，你邊度啊？你買即係冇可能 越南咯，越南大陸咯。 你咪諗下人 哇，牛醫生好撚多蚊啊！ 係呢度係真係郊外嚟㗎，想話俾大家聽。 哇！好撚大隻啊，仲要屌！ 唔緊要嘅，你俾佢咬下就關啦。 有嚿屎咧，真係屌！ 唔係佢屙嚿屎啫，你打的。咁呢個聖火咧，就日日睇新聞都好撚嚴啊！今日又話聖火被逼，又話唔知咩啊，即係話全偷聖火啊！一陣間又話聖火又要被逼改變條路線。 唔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大陸嘢，我話俾大家聽啊，中國政府一樣嘢差。中國政府應該即係中國政府而家科技好先進啦，個聖火應該係點咧？屌個老尾閪咧，一撳掣咧就屌噴啲1000度嘅火焰出嚟，20尺範圍之內都燒撚死人嘅。你夠膽搶就燒柒死你！我屌你老尾，即係咁樣樣咪得咯？你即係嘥撚氣啊！嗰啲美國佬用咩方法？ 未開始呢一個奧運，已經將呢一件事搞到咁政治化， 啱啊！仲 令到啲人其實好討厭，根本上你個精神都已經唔係喺嗰個運動員。嗰度已經喺曬個政治個交易嘈喧巴閥， 同埋咧我睇翻咧就係話今日咧 以往嗰啲又唔見咁多事嘅喎， 屌以往嗰啲搞咧全部都係文明角度啊嘛，屌今日咧我睇翻話無國界記者咧就話搞呢、這個咩杯葛呢個聖火，我想同大家講。我哋不如發動呢個無國界閪徵，即係我哋係無國界閪徵嚟啊嘛。 點解會咁咧？ 無國界閪徵咧就發動呢個保護聖火大行動，咁樣掂唔掂咧？即係中國政府可能會 多謝我哋喎。 中國政府其實就好嬲，好激氣噶啦，好撚激氣噶啦。 但又做唔出啲咩樣啊嘛？ 你等就等，你試下睇2008年過後，我話俾你聽有嘢睇啊！真 係。大陸人一定係咁，中國政府 一定會報仇。你知中國人係咁撚記仇噶啦。 唔係，我哋要發動啲無國界欺政。啊、牛醫生，你話發動啲無國界記者冇理由，我哋發動無國界欺政去保護呢個聖火，大家屌你老尾攬撚！ 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一邊講咧，就一邊又聞到好臭嘅啲，唔係嗰啲肥味， 附近可能有人淋大肥啊！ 同埋呢度咧，真係好撚原始啊！呢度 唔係好靚，我覺得呢附近都即係好，我哋都未試過喺呢度錄音嘅，屌 靚還靚，但係冇啲美女喺度咧，就覺得一個遺憾嚟嘅。 你又開胃啊！屌啊！仲有一樣嘢我想 講，阿妹如果喺度咁啊， 阿妹喺度正啊，打個茄輪先啊！阿妹，阿妹好撚憎呢咁嘅地方啊！屌，唔係我想同大家講嘢， 試下喺中牟喺尖沙咀柏麗大道捉條女過嚟，我諗佢，我唔好講唔好講咁多啊！請阿九會是你老婆啊！ 佢屌柒你！ 請阿九啦！頭先我同你行山嗰段路啊， 屌你好冷氣啊！ 你話好浪漫，我話俾你聽，如果你 好冷氣啊，大哥， 你老婆嚟到唔請直升機吊你老婆上去，我諗話 大家聽。有一次我同我老婆去旅行，咁咧話説咧就去呢、這個泰國，咁咧佢有一個我哋去嗰啲荒僻嘅地方啊，即係好荒蕪嘅地方，即係都唔係嗰啲大城大市去滑水咁。 即係嗰啲陽光與海灘。 係啦，咁咧話説咧嗰度咧就要架車。车又过唔到，咁咧佢就个导游，嗰个导游就同我哋讲嘅街就话，个街就话嗱，我哋架吉普车入唔到啦呢度，咁你落车我哋行过去啦，咁啊喺地大便白水，老婆同个街讲，你都戇鳩啊！架吉普车上面得几个人，个导游几多戇鳩啊真系。 咁最后你老婆肯唔肯俾？ 坐喺吉普车度咯，屌你！ 最后嗰日会唔会肯俾小费佢咧？ 最後嗰日都俾， 但係喺面嘅，嗰度又冇驚咯， 嗰度又好驚啊！屌你，諗住帶你滑水，點知坐喺架車帶冷氣？ 嗱，我哋睇下咧，通過風水角度講，我哋呢度好窮啊！ 屌你， 後面咧已經係即係見到啲石好嶙峋，同埋冇乜即係。 唔係，同埋呢度係嶙峋啲，但係就舒服啦。即係你對撚住個海灘，大哥，你香港好撚小屋對撚住個海灘㗎。 一般嚟講，呢度都係窮啲啊！你睇下附近啲人都生活都好撚窮。 窮啲唔係喎，我見頭先人揸 Benz， 唔係嗰啲係老細。真係拆拆車場啊！ 屌你，我見有人揸 Benz 嘛！我講翻呢個大陸通脹嗰單嘢， 冇錯。 咁話説咧，我前幾日咧就喺大陸落 七算啊嚇，而家 七算咩？ 七算啊，而家 七算我唔知啊。前排咧，我喺大陸落翻嚟，咁啊趕住去第二度，咁咧就睇趕住去第二度，咁之後咧。就去呢個大快活食飯。 係。 喂，牛醫生，我想問你咧， 水喉拎嘅時候會爆開？唔使驚，呢度咧試下開有水嘅喎。 冇啊，屌我半下下邊。咁咧就去食飯。咁話説咧，我去大家樂啊，大家樂食飯。咁咧就而家食嗰啲燒腩飯。佢老母快， 將佢片開啊！ 以前啲燒腩切粒， 好似嗰啲墨，好似啲墨魚咁片開一個 級。而家啲燒腩切片嘅。咁我同嗰個 重要喎。而家唔知大快活定大家樂咧，食係30蚊一個油雞飯，已經貴咗咯。 係啊，係啊，係啊。 我嗰日見到先知 道，佢最撚攞命就係嗰啲燒腩咧切片，切片都不但止喎，咁仲真係偷名喎，切到係咪食刀法咧？我真係想話，哇！屌到咁大個仔，未食過刀法喎，你發親癲！ 講一樣嘢就係我最近咧睇翻就係出糧啊，我哋老闆娘出糧咧，而家啲姑娘啲人工真係慘，得佢6000多蚊，仲要供強積金。 唔係社工定 佢要扣啦， 扣咗未㗎？ 未扣㗎。 屌你扣咗幾多錢啊？ 6000蚊到㗎咋？ 哇！仆街！如果佢九龍入嚟點翻？ 仲要係嗰啲唔撚使諗啊，仲要係翻即係翻足咁多個鐘頭，仲要出嚟食。煩嘅一陣時，哇！你諗下佢哋幾撚窮困，我話俾你聽。 冇， 仲要係出糧咧，賤撚格到咧。喺呢個通脹而家咁啊，即係食樣樣都加價嘅情況之下，佢差唔多差最後嗰日先俾你，仲要係7號，每個月7號嘅晏晝3點0鐘。 咁即係8、9號先有攞啦。 唔係，咁你咪個個琴嗱嗱 兩日後先有攞 咯。唔係佢，除非你話同一間銀行就可以攞。 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你就嗱嗱，唔使趕住排隊4點鐘前入票 啊。 即係你點解要對啲員工咁撚衰？ 唔係佢賺多幾日息啊嘛，大佬。 佢嗰啲唔會銀行同業拆息咩？佢唔會拆俾你㗎。 唔係個問題就係 你擺活期嗰次唔係擺定 係咩 嘛？所以你冇息㗎。 咦咁撚賤嘅屌！ 即係你嗰個態度賤咯。我覺得即係哇，大佬而家通脹，你唔好以為個社會好好景，其實大學生出嚟都係10000多蚊。 啊，唔係10000蚊頂榜，12000蚊頂榜。 咁你讀咁多年書吧啦，嗱，你淨係學費1年40000幾，你讀咗4、5年，嗰度已經成10幾20萬。仲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大佬啲姑娘6000蚊仲要俾家用，仲要你儲下第日啲錢。 咁我想問啦，加嗰6000蚊點夠咧？ 我 俾60000，6000蚊係美金嚟啊！屌你， 俾2000蚊屋企已經好撚 準。1000都俾撚準啦！屌你老味唔使錫喎，大哥。 你仲要第日結婚咧？ 冇噶啦嗰啲 嚇，仲要咧，我睇有啲姑娘就話啊，即係呢個禮拜日放工有咩做？冇啊，屋企啊。佢話冇未出糧，冇錢出街。 啊， 哇，大佬啊，仲要生個仔喎、啊！ 唔係咁撚咁撚勇敢， 即係你老公同老婆兩個夾埋得個萬零蚊，其實真係啲生活其實而家 萬零蚊零用都唔夠我老婆，我老婆一個月零用都唔止萬零蚊屌！ 即係你如果大家睇出面嘅通脹啦， 唔係你應該話俾阿狗婆聽，叫佢唔好使咁撚攞。 出面咧啲米買曬之後加價， 你講起 幾貴，即係有冇見？ 你講起買牛醫生，我講嘢聽。有一日我去呢個大美心食飯，咁咧去美心食飯咧，我嗰日就同狗婆去食，狗婆點啊擦蟹噶啦，點解去美心食？即係美心快餐。 美心有咩唔好食？ 唔係啊，狗婆不嬲唔去快餐店食飯噶。咁咧話説嗰日咧就食呢、這個煎蛋牛肉飯，我話俾你聽，嗰隻豆子鵪鶉蛋打出嚟煎嘅太陽蛋咁撚細，阿狗婆已經咦咩嚟㗎？ 佢係咪一隻變整兩隻啦？ 兩隻啊！屌你兩隻鵪鶉蛋，兩兜五蚊銀咁撚大隻嘅太陽蛋， 其實係一隻蛋，不過特登分開咗佢。 你有蛋黃有成，之後鵪鶉蛋嚟第一，第二樣嘢塊牛排撲到照撚到人，第三樣嘢咧個飯啱啱先咧卜起個碗仔咁撚大個，即係坐慘撚過坐監啊！坐監我諗都有八九蚊嘢食，嗰個肯定唔夠。咁你知唔知仲有一樣嘢？ 你又知可能而家監獄又減咗咧？ 屌你家人！咁之後咧，阿狗婆就講：呢嘢係咪人食嘅？我話 唔係，你可以講早餐嚟嘅，下午茶餐嚟嘅。 屌你老味！我望撚到一撥嘢，真係咇一聲笑出嚟。咁我真係想同大家講，如果大家撈唔掂，不如去坐監。即係坐監啲伙食好啲。 而家嗰個時勢咧，睇到個社會真係好撚緊啊，好撚緊火啊！你食飯將嗰、那個燒肉切片 啊，唔係後邊嗰個姐同我講啊，切片咪好咯，阿仔遲下切絲啊，食火腩切絲啊，冇撚嘢啊！ 好撚慘啊！ 屌你嚟撚曬， 香港人越嚟越折墮。 唔關事啊，阿牛醫生， 我想問下大陸嗰啲情況，你知唔知佢係點啊？有冇啲網友可以答下我哋，即係究竟大陸上面嗰啲情況而家係咪？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牛醫生，你有一單嘢咪講嗰個賣藥嘅 sales 同 MBA 都 哦，呢單嘢係啊， 仲要還錢俾政府。 咁咧就有一次咧就 你所以咧幾撚慘。不過我想問 MBA 係咪好難讀㗎？ Master of Business 都係難讀㗎，因為嗰陣時咧嗱大嗱我講咗呢個 MBA 呢單嘢就係話，話説咧我哋有另外一個分行咧嘅醫生咧有一日呢個 sales 見佢，咁咧個醫生就唔見，咁佢就答咗佢我哋嘅老闆就話：，我哋老闆想見你喎，我想我見你。個醫生就哦，本來我唔見㗎，既然你答得我老闆，我就被迫見你啦咁樣，即係講啲好潤嘅説話。咁佢又好擔心得罪佢喎，咁結果就走去買好多西餅啊賠罪。跟住我呢單嘢就傳翻俾我聽，咁我同佢講我啊咩啊 sales 啊，你其實幾慘㗎喎，即係咁樣嘅喎，仲要你攞埋 MBA， 唉唔好講啦，牛醫生，佢話想當年就因為俾我個老細，佢睇起我要我投，咁佢好照我㗎想當年，點知佢哋兩個一齊俾人炒撚咗。 佢梗係煽鳩你啦，屌你老 母 ！MBA 咧，其實就點樣衰法咧？你都要大學有一個叫 GPA 㗎，咁咧 GPA 係個分數嚟嘅，即係你每年都有個分數㗎，唔係話讀大學入咗去就算數，咁你每年都有個分數，咁啊最勁咧，即係譬如你攞好多 A 都係攞四分嘅啫。 啊 咁佢通常平均攞讀 MBA 嘅 GPA 咧，你都要起碼三啊點幾以上，甚至二啊三點三，其實好難 勁咯， 即係差唔多科攞 B 啊咁啊以上啦。 哇，咁啊真係好勁喎！ 耐唔中都要加個 A， 咁佢就要讀完之後，仲要唉，佢要俾人昆，仲話哦，佢話其實我就唔想佢哋印出嚟嘅，不過冇禮計，攞成十鳩幾萬讀個 MBA， 而家仲要取嚟做 sales， 得個萬零蚊人。 唔係，我想唔係嘛？ 係啊 ，sales 萬零蚊人工㗎咋？ 哇！我屌啊！ 佢話而家仲喺度還緊， 唔係，我想問 你，政府呢個撲街咪自我增值咯，咪即等於嗱，我最近又要講翻個副學士呢單嘢。 喂，嗰單嘢真係騙徒， 你搞咁撚多嘢，嗰班人出到嚟。咁你咪一係俾條路佢，你再讀下乜？ 冇啊！而家冇路，死路啊！而家 你咪整條路俾佢。你嗱，第一你嘥咗政府資源，第二呢班人真係有讀過書，佢有知識，你唔用佢，咁你咪嘥咗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搞到個社會風氣咁衰 啊！ 做咩咧？ 唔係第一樣， 你咪控制下以後唔好再整咁多副學士咯。 我想 整咁多 Ivy 副學士，你喺度做個緩衝區，但係緩衝完之後就怕 幫佢唔到㗎。係嗱，我想同大家 十幾萬好似用咗。 十五萬啊！ 係啊， 我點解咁講咧？阿筍哥個細佬都讀 Ivy， 唔係讀 Ivy 真係把， 讀 Ivy 真係把撚啊！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尾讀撚完唔承認，我俾啲錢你真錢嚟噶嘛？我屌你，你俾我張證書假嘅。 呢個緩衝區咧，其實真係好撚多。 真係嚟撚曬蒲，我俾啲錢你真嘅，張證書係假嘅，你俾翻我，即係等於你而家去洗偽鈔一撚。 佢唔係唔承認你啊，不過人哋唔承認，政府承認你，但係人哋機構唔撚。 咁咪即係假嘅咯，張嘢，屌你嘥撚氣，所以嗰陣 仲衰撚過你去美國咧攞個 master 或者攞個博士。 美國唔認嘅咩？ 唔係美國有啲買翻嚟啲博士，人哋都認啊。嗱，譬如好似立法會嗰、那個攞住喺 黃以宏， 黃以宏嗰個嗰、那個 嗰間學校屌你咯咩？ 買翻嚟， 買翻嚟， 你唔好撚你，人哋 都照認屌。叫 錦上添花。 你喺香港， 你想立靠個學位雪中送炭咧，你就含唔得撚啦。 你香港你堅讀都唔撚認你啊！屌你老！ 最搞笑就係話，當呢單嘢發生咗，你唔見有啲立法會議員 冇噶， 你變咗出嚟幫手 冇噶冇噶， 你唔見阿長毛出嚟同你 啲長毛笑柒你啊！傻仔啊！低能仔！ 喂，點解社會咁冷漠嘅咧？對於呢啲人又唔伸出援手，對某啲嘢其實係為咗自己利益嘅伸出援手。 唔係個問題， 何俊仁啊嗰啲咁嘅撚樣啊， 都係撚樣。唔係你聽我講，牛醫生佢點解唔伸出援手？因為呢啲根本係學店，佢真係嗱當年搞 Ivy 嘅時候， 我覺得係因為冇政治利益啫。 唔關事政唔政治利益啊！當年搞 Ivy 嘅時候，係啲議員叫開副學士，俾嗰啲中五畢業。 嗰啲議員咧，而家去咗邊啊？ 而家議員。點知副學士人認嘅啫？即係 講嗰班友。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副學士係唔認佢係一個入到醫管局嘅門檻喎。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入醫管局做過註冊護士，係要係學士啊嘛，唔係副學士啊嘛，副學士梗係唔撚認你啦。 咁你都俾條老人你行啦。 冇啊，死佬啊！而家真 係。即等於想當年我哋嗰啲醫學嘅畢業生， 唔係等於醫學院就冇副學士醫生㗎。 唔係佢，唔係想當年呢個都另外一個類似例子，就係好多有一幾屆畢業生係冇嘢做啊嘛，係 咩？ 暫性啊嘛。咁嗰陣時嘅我哋嘅院長啊李國章啊，即係即係啱啱俾人燉冬菇嘅就諗住 啊， 就講咗一句：我哋冇義務話俾你讀完出嚟一定有工作。 咦？咁 吹人？你吹人？ 真係俾佢吹撚唱啊！ 即係你講一句咁嘅嘢係你自己一廂情 願，一廂情願以為有嘢做啫。唔係我覺得 你不如直接去讀護士算撚數啦，讀咩副護士咧？ 啱啊！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當年嗰啲護士學冇開班啊，同埋啲人我哋呢行有啲人好撚戇鳩啊！諗咩做啲註冊登記護士，咁咧就有一啲課程咧叫銜接呢個登記註冊護士，就要十幾廿萬嘅，十幾廿萬讀完之後咧，仲要嘥十幾廿萬讀個學位，即係你行前係要嘥四十萬，都戇撚鳩你讀，屌你老尾你讀完都唔會冇嘢。 咁我冇錢我點啊？ 咩啊？ 我冇錢咁點啊？ 你聽我講一樣嘢，牛醫生，讀書係一個。即係增值嚟嘅，即係喺度投資。如果嗰樣嘢冇回報，你讀嚟做乜撚嘢？ 好多戇鳩啊！呢、這個讀呢讀呢個護士直情係揾工做嘅，唔係真唔增值㗎啦已經。 咁啊係，佢諗住揾。 你唔通問佢？你唔通問佢？ 唔係 你問讀嗰班，你哋係咪為興趣而讀㗎？呢啲我撚鳩嘅。 唔係你聽我講。 佢答你係都唔 好意思。我自從聽過呢單嘢之後，我同阿九婆笑到甩碌。我哋份工係應該未來五十年都唔會炒魷。 唔係真係好撚嚟撚譜嘅， 佢又 唔係其實你 佢應該俾條路人哋行嘅， 唔俾，但係問題係佢會搞好多嘢，同埋咧佢顧好多嘢咯。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成日話唔夠人，你咪俾呢？ 咦，我聽到貓貓叫喎、 啊！啊，唔係嗰只唔係嘅，嗰只咧係啊嗰啲狗嚟嘅， 狗嚟啊，狗叫啊，哇屌！ 狗婆叫啊， 狗婆叫啊，貓貓叫啊，屌！ 就咁、 啊。唔係佢唔俾條路你行，我覺得係唔應該。佢應該喺醫管局裏邊整個課程，即係某間醫院。 呢、這個世界冇應唔應該？即係嗱，佢俾你應該其實就好啲咯，個社會風氣。但係佢唔俾你應該，佢膠著嘅狀態膠幾年咯。 哇！喺啲大自然環境錄音都照咳，我屌佢老母啊！真係 冇辦法啦，呢度都可能仲係污濁啲，可能有大肥嘅。 大肥唔關事屌，唔係我覺得佢唔俾。哇！有個， 但係呢單嘢而家好似沒完沒了咁樣，又靜咗起嚟，隔一排好似冇。 嗰班人。嗰班人咧， 好臭啊！大肥， 唔係好臭啫，唔係嗰班人咧就係話個力量少。第一，第二樣嘢個既得利益啲議員唔會幫你啊，因為 Ivy 嗰個係收水噶嘛。屌佢一開頭已經講到明，呢個係副學士，幫咗你嗰啲學士點啊？有啲 OU 讀緊大學嗰啲咁點啊？ 咁咪即係顧前顧後顧好多嘢。 係啊，同埋一樣嘢最戇鳩啊！我講埋俾你聽，牛醫生就係、是、讀嗰啲咩咧？中醫啊，中醫先戇鳩啊！香港係。已經承認咗中醫，但係你中醫 咧，你大家有冇上香港討論區啊？有人問嗰個問題，點解中醫人工仲低撚過護士？ 即係我 已經係答咗你個問題 啦。啱啊！中醫喺香港個認定性其實好低。 前幾日有個卡證，即係揸卡嘅男仔嚟睇我，佢話我咧就扭親條腰成個幾禮拜啦。咁我話咁你點啊？ 誒點解唔得做輪椅？我睇得鐵打噶啦，咁我話睇得好，咁你仲翻嚟做咩？佢話冇啊，我其實我 乜鐵打醫生而家醫生指認嘅？ 唔係，咁佢就認，咁我其實就問佢，我話你咪想要價啫？佢話想要一日價，咁跟住佢但係唔係咁答我嘅，佢先頭話中醫都有啦，有比較我㗎。係。我話咁你咪得咯，你以為做咩 啊？ 跟住佢冇想攞啲藥食嚇，跟住佢最後爆咗一句：冇啊！我老細想話我啲西醫紙喎。 咪係咯，中醫個認受性好低啊！ 跟住講咗一句，我真係好撚，即係仲係用我而家哋西醫仲有個尊嚴講咗一句，攬出嚟。 你聽我講，牛醫生 佢冇計，因為佢係啲咧好撚，即係俾人 mark 咗係啲 bad list 咗嘅病。 哦，佢係。 但你仲要咁撚串揸卡，仲要講埋啲咁嘅説話，我成個你攬出去。仲有今日仲有少少尊嚴，我仲可以咁樣做。 啱，呢啲整得撲街啊！真係要屌佢老母。係 啊。 中醫個認受性點解喺香港同埋國際社會低？西醫喺醫學歷史上邊有幾百年歷史。 好坦白講，係人哋咧做嘅研究咧， 係啊， 同埋有啲嘢真 係 咁。 同埋佢是 systematic 地啊，係有系統地有幾千年嘅法律效力啊，有幾百年嘅法律效力。 中醫始終咧係 中醫係冇法律效力噶嘛，食啲藥食死人嚇，食死咗啊！哦，唔知啊。 而家有啲中文大學嘅中醫學院咧做咗啲研究咧，食啲嘢都係食得麻麻地，我有啲病人食緊啲精神科藥都係麻麻地。 係啊， 係啊。 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呢個法律責任好模糊啊，譬如你話即藥食死人，喺西醫裏邊可以告你，可以告藥廠，中醫你告邊個啊？執嗰個又唔撚知嚇，你告來貨嗰個都唔知邊個來貨嘅，嗰只藥個樣子似㗎咋？屌喎，原來唔係嚟喎，屌好似芒硝同牙硝嘅物質啊！ 最後涉及到嗰個政治層面仲複雜。 啱啊，嘥撚氣，讀中醫嗰啲啊，勸佢唔好讀啊，除咗低能、弱智、傻仔，同埋為興趣之外，應該你讀中醫嗰啲都係黐鳩線。一個讀針灸呀， 咁啊頭先嗰幾樣嘢都唔成立㗎啦，低能先先讀唔到，最後嗰啲都係可能咧，即係有冇興趣嘅。 我哋有，我哋個同事咧叫乜乜名嗰個咧， 誒唔好講啦， 嗰個低能仔， 啲人一陣間就問你你係咪搞護士啊？ 讀撚完仲要阿芝阿裝摩洛哥，我讀中咗心諗低能，佢讀一讀第二樣傻閪， 我都唔知點。 唔係啲人好低㗎，做呢行咧成日要我哋因為係護士， 其實講到尾咧都係個尊嚴。 係啊，即係佢覺得 個人個自尊心係咪真係咁緊要咧？我成日想問一下，即係你係咪一定要喺人哋面前要咁樣 認屎認屁咧？ 點解一定要咁重要咧？ 嗰啲人個自我膨脹太大㗎啦，成日都覺得自己淡水浸蛟龍。你係蛟龍就唔會喺呢篤淡水度啦，傻仔！ 你揾餐眼啫，揾完咪算咯。 嗰啲人唔係㗎，有認屎認屁扮大哥呢，咪傻閪咯，抵佢使十幾廿萬屌！仲要唔承認，佢仲佢我哋個院長仲論鳩過佢嚟嘅。點解你而家唔出去做中醫？我真係想同佢講一句，因為中醫人工低撚過護士啊，傻仔！ 同埋冇保障啊嘛。 梗係冇啦，邊有人請你啊？屌，戇鳩嘅都屌，讀嗰個都係黐鳩線屌。 唉，真係好坦白講啦，有好環境就走咗啦。 啱啊！呢個世界真係㗎，冇淡水浸蛟龍咧，係蛟龍唔會浸喺淡水。戇蛟龍就會， 咁我哋啊， 今集係咁多啦。 咩講啊？啲網友啊， 我哋不如留翻下集講好唔好啊？ 好啊， 好，今集係咁多，拜拜。